看什么样，身段不肥也不瘦，她的眉毛像弯月，她的腰身像绵柳，她的小嘴很多情，眼睛能使你发抖，她老母看什么样，身段不肥也不瘦，她老母看什么样，身段不肥也不瘦。阿拉木汗住在那里，吐鲁番西三百六。阿拉木汗住在那里，吐鲁番西三百六。

头想要扔去呀来，可是石头 琴飞到那花园里，啊，老冬有歌唱，永远在。